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通道一直是缓慢向上的坡度，这说明他们正往地面上走。众人嘴里没说，心中都渐渐相信了燕无师的话，直到又走了一段路，出现下一个分岔路口，这次有三个分岔口。 方才我只走到这里就回头了， 意思是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要选哪个岔口。但众人也明白了，他们最开始进来时并非通过正常途径，所以现在等于是走了一遍王城内部通道，这些岔路里头通往各个方向，就相当于中原皇宫，其中必然有一些通往不同宫殿，也有通向王城的。通向王城的那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，选了其余的，多走些弯路也就罢了，怕就怕到时候又遇上蜘蛛和猿群，吃不了兜着走。 燕宗主，若是你的话，你会选哪一条路？ 不知道。 既然都不知道，就在此地做个记号，随便找一条便是了。左右凭的都是运气，若选错了，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。 也好。 他捡起一块石头，在石壁上划了几道痕迹，这个动作不由让沈乔多看了两眼。他虽然知道对方现在武功不错，但先前忙着与猿群搏斗，也没多少功夫去观察，眼下这一笔一画明显是灌注了真气的，白痕入壁三分，可见火候。画好痕迹，陈功道， 不如先走中间的，也许这里才是通向外面的。 好。 燕宗主，你怎么不走了？ 这段路我没走过，我不带路。 哼，谁知道这趟路你到底有没有走过？现在你不先走，燕之是不是在半途设了什么埋伏等我们？ 若换了从前，给慕容逊一百个胆子，他也未必敢对燕无师如此说话。但人就是这样，当看见别人打败他，而且看见他落魄的样子时，心中对这个人的定位也会一落千丈，以至于产生自己也能打败他，此人不值一提的感觉。燕无师没有接话，因为他直接出手了。慕容逊就站在旁边，对方的动作太快，他根本来不及抽剑，脖子就已被狠狠拧住，整个人被按在了石壁上。慕容沁一掌拍向燕无师，却被轻飘飘一把剑鞘挡下。 尚未脱离危险，诸位就要自相残杀了吗？ 慕容逊抓向燕无师，但还未等他抬手，燕无师就松开了他，退到沈乔身后。 都住手！ 三郎，燕宗主原本不必去而复返来找我们，但他既然肯这么做，我们反倒是要多谢他。以后你不得无礼。燕宗主，我带三郎向你赔罪。既然中间这条路是我选的，就由我走前头吧。 说罢拿着火折子便往前走，虽然表现出一马当先的勇气，但陈功一步步都走得异常小心，稍微有点不对就停下来查看半天。但也许真是上天眷顾，他们这次竟然赌对了，一路畅通无阻，直到出了通道，穿过王城，回到他们原先掉下来的地方。从这里再找出口上去，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很难，但陈功等人只需要轻功纵身跃上，再以兵器固定住身形，一步步攀爬上去即可。重见天日的那一瞬间，所有人差点没被猛烈的阳光刺瞎，但任何一个在地底待了三天险些丧命的人都会觉得这阳光太过珍贵。沈乔用布巾蒙住眼睛，避免眼睛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刺激而失明。过了片刻，等眼睛稍稍觉得适应了，才慢慢将布巾挪开。他发现燕无师就在自己身后，对方的布巾不知何时已经被弄丢了，只能用手遮挡双目，一面又贴着沈乔，似乎怕他跑了，这动作莫名透着点傻气。 不知沈道长与燕宗主以后有何打算？我们回齐国的话也得经过长安，两位若是不嫌弃，我可以送你们一程，也免得燕宗主身份暴露之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他此行本为打开太阿剑取出薄片，眼下明知薄片就在燕巫师那里，却提也不提，显然是已经记住了内容。但他这番话并不仅仅是向沈乔示好，表现自己大度，还在向沈乔和燕巫师说明自己无意透露燕巫师的行踪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如今的陈宫的确是不能用旧日眼光来衡量。 多谢好意，我另有去处。至于燕宗主，还是由他自己做主的好。 我跟着你。 也罢，那就此别过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天下不大不小，总还有相见之日。希望下回见面时，燕宗主已经恢复如初，沈道长也能重新执掌玄都山了。 不送。他们想要离开吐玉魂，必然得循着原来的路去那个小镇上歇脚买马，然后才能回吐玉魂王城，再由此离去。但陈宫与他们本来就是两路人，沈乔还有许多事想问燕无师，就不打算与他们同行。目送四人离去，在细沙上留下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，随后一阵风吹过，这些印记又消失无踪。沈乔回过头对燕无师道， 陈宫不是个大度的人，你拿了他的薄片，就算他能记下内容，心里也会记恨你，回头会为你带来麻烦的。 美人哥哥，那不是我拿的。 哎，我知道，是你之前那个燕无师，但总归在你身上，不是吗？ 啊，你能认出我们吗？ 说换了你别的性情，怕是之前那一走就绝不可能再回去了。 我真高兴你没有将我认错。我知道他将你抛下心里十分着急，拼尽全力才控制了身体重新走回去的。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 他不那样做就不叫厌恶师了。真正的燕无师也不可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。我只是没想到他那样的性情之中也会衍生出一个你来，这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嘿嘿，不是的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要等他们走很远吗？我肚子饿了。 虽然之前在若羌古城下面共同抗敌，但那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。回到地面之后，陈宫三人面对沈乔也许暂时并不占优势，但他们手上却有一个最大的把柄，那就是燕无师在五大高手围攻之下根本就没有死，还被沈乔救走。这个消息一旦走漏，参与围剿燕无师的五方势力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沈乔到时候势单力孤，未必能对抗那么多人。即使陈宫暗示自己不会泄露他们的行踪，但沈乔如今不可能再轻易相信他，自然万事小心谨慎，以免重蹈覆辙。从此处回吐玉魂，必得先经过他们上次歇脚的那个小镇，但沈乔不想再与陈宫碰面，所以并没有在小镇上找客栈，而是在小镇外寻了一户人家借宿几日。这户人家的家境比波挪家还要糟糕，连羊肉汤都端不出来，只有油饼，空屋子也不多，只能腾出一间。 你之前曾说过玉葱蓉对外伤有奇效，你拿了那么多玉葱蓉，想必头伤痊愈有望了。 给你。 给我做甚？ 你在若羌地底也被那些猿猴抓伤了吧？玉葱蓉枝叶有限，效果也平平，不如果实来得好。 你是阿燕，不是谢灵吧？ 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话太多了，谢灵半天都不会说半句话的。而且以我对燕无师的了解，他是一个半点不肯委屈自己的人。虽然几种性情各有不同，但许多本质是不会变的。在波挪家里那几天，有羊肉汤喝，谢灵就绝不肯碰油饼。就算只有油饼，谢灵也只会强忍着不吃也不说话。可现在你虽然明显露出不喜的神情， 却还是吃了油饼。 阿乔，我不知你对我们的一举一动竟如此关注，真是让我好生受宠若惊。 若不看得仔细些，我只怕我这笨人又被骗了还浑然不知。 哎，阿乔，你若是笨人，那天下就没有聪明人了。 多谢你的夸奖。 那你是喜欢我多些，还是喜欢谢灵多些？ 不管是你还是谢灵，又或是其他性情，都只是厌无师一缕心魔。既然已经拿到薄片，修补魔心破绽指日可待，届时你们都会消失。厌无师依旧还是厌无师，我的喜好并不重要。 你说的对，我们终究都是依附在厌无师身上衍生出来的，不可能脱离厌无师这个身体而存在。所以你最喜欢谢灵，是因为谢灵最不像厌无师，对不对？ 在若枪的时候都没睡过一个好觉，先歇息吧，我也累了。 没等对方说话，他便合上双眼盘膝打坐。这几日在若羌古城内，虽步步惊险，沈乔却另有体验。那些猿猴虽不如人类狡猾多虑，但他们不死不休，凶狠更胜人类三分，与他们搏斗时屡屡有徘徊生死之感，而在险死还生之间，对武道的体悟又更上一层。当初在半步峰落败纯属意料之外，落崖那一刻沈乔心中充满愤怒与不可置信，与常人无异。但之后阅遍人心世事，他一颗柔软心肠终于也淬炼出来，游走生死从容不迫，这种心境直接体现在他的剑道之中。一套沧浪剑诀，从前使出即使变化万千挥洒自如，也少了两分看淡生死的随意，如今再使出却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朱阳测真气在重塑经脉的同时，也在潜移默化与他原本的心性互相印证。 墨者素素，妙机微微，红尘三千，孤鹤远行，天道无情，独我得知。 在外人看来，他的气质一日比一日飘然出尘，即使一身寻常道袍也更胜神仙人物。对沈乔自己而言，这种感悟却将他带到一个十分玄妙的境界，似醒非醒，似梦非梦，冥冥之中却能感知周遭万物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